我菲利加·葛林扬，在这里基于支持民主共和政治的人们的总体意见，郑重地宣布，伊谢伦共和政府正式成立，始于亚雷海尼塞对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的战争，今后也将持续下去。在这种不利时运不济的情况下，感谢各位依然愿意共同培育民主共和政治的幼苗。谢谢大家。还有，等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说一声，各位辛苦了。 伊谢伦共和政府万岁！ 去死吧，皇帝莱因哈特！ 伊谢伦共和政府万岁！去死吧，皇帝莱因哈特！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8月8号，伊谢伦共和政府宣布成立。不拜而逝的杨威利的妻子菲利加成为政府首席代表，被杨威利照顾了6年的尤里安成为军部司令官。这件事是由大家开会所决定出来的，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某些不是当事者的人嘲笑这是一个孤儿跟寡妇组成的联合政权，然而当事者也非常清楚这个批判。面对着几乎将全宇宙都掌握在手中的罗格兰王朝，想要接起共和主义的旗帜，必须要有个核心。然而唯一的核心只有杨威利所遗留下来的残像这个存在。 请问你是尤里安中尉吧？我以前就听说过中尉的事了。不，我一直久仰您的大名，见到您觉得好荣幸啊。你的年纪只比我大几岁而已，就这么了不起了，我真的好崇拜你啊。 你几岁了？ 我今年13岁。 杨上校，你知道吗？我想你一定不知道。上校，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崇拜你哦。我猜的没错，你果然不知道。我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的人，我只是有幸一直跟在杨指挥官的身边，而且一直都是处在胜利者的身旁罢了，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可是你才18岁就当上了伊谢伦军的司令官了，不是吗？光凭运气是不可能爬到这种地位的。中尉不，司令官，我真的很崇拜你，真的。 谢谢你，我会好好加油的。他好像几年前的我，就像这样把思想志向这种东西继承下去吧，就好像我继承了杨指挥官的志向一样。就算无法做到全部，不，就算只有一点点而已，也希望分享指挥官的志向，年长者传给少者，先人传给后继者，志向的火炬会一直这样传下去吧。真是如此的话，将这个火炬视为贵重之物的人绝不会让这个火炬熄掉，有责任将这个火炬交到下一个接棒者手里。 气量面临考验的人不止尤里安一个人，我们全体的人都在被历史询问，失去了杨威利的我们是否还能够不丧失希望，统一计划性持续坚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有大约60万以上的人留了下来，不怕死的家伙的确很多啊。 但是在这之中的几十个人刚刚才被你给赶出去了，不是吗？ 哼，我们才不需要那种没有觉悟的家伙们。 难道你没有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如果杨指挥官活着的话我就留下来。这是什么话？电视上三流的动画卡通制作者会因为剧情的需要让死了的主角再度复活，但是在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一旦死了的生命就不会再回来，这表示我们活在一个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世界里，生命是无价之宝，无可替换的。 说得好，说得好啊！雅典波罗中将换个时空的话， 可以成为那个优步多留尼的接棒人呢？哎，穿着一身的军服实在太可惜了。 谢谢你啊，如果我当元帅的话，我一定会颁个多留尼纪念奖章给你的。 哟，怎么，你终于想离开幕后，自己跑到舞台上献艺啊？那么我可是阳魏王人内派的。 谁跟你搞派系斗争啊？很可惜我没有那个闲工夫。 你想打架是不是？ 嗯，杨指挥官生前准备着庆典，死了之后还是要忙着收拾他所留下来的课题，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事。 这谈不上什么名言警句哦，功力还不够啊。 少啰嗦，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看你有事没事在收集那些孩子们的人气，是为了将来的选票吗？ 这应该叫做深谋远虑才对。既然要权力斗争的话呢，就要形成更大的势力才可以，因为权力是伴随着势力而来的，接着才可能会有力，到时候现在布的妆就会产生效果了。在这种边境之地称霸，其实啊根本什么好处都没有。 边境啊，现在的我们从帝国军的眼里看来，的确像边境的流放者一样，掀起权力斗争也没有用啊。我们的确在边境没错，不过这不是银河帝国的边境，更不是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而是人类社会全体的边境。这是在全宇宙不把皇帝莱因哈特当作尽忠对象的人们唯一的集合地，所以我以我身在这个边境里引以为傲。其实所谓的边境是一个最靠近开拓时代的地平线的地方。哦，你好，克洛西尔武长。 你好，米兹中尉。啊， 没事。 你又到杨指挥官的长凳去了。 你知道得很清楚吗？ 你好像在做功课一样，每天都会去那个长凳想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杨指挥官， 啊， 老实说，杨指挥官那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伟大，不过那个人却支撑着宇宙的一半，军事上是，政治上也是，还有思想上也是。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竟然跟那个人在一起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历史的证人一样，真的很奇妙。 你曾经跟杨指挥官他说过话吗？ 只有几次而已，谈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琐事，不过很奇怪的，事后我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我却能够清清楚楚地想起来。老实说，杨指挥官还活着的时候，我不觉得他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人。指挥官的气息我们可以直接地感觉到，那个气息经过时间的洗练变得更大，最后可能会改变历史吧。 历史， 我又害你想起他了。 没有，想起杨指挥官的死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但是把他给忘了是一件既难过又痛苦的事。 司令官， 什么事？ 你在拽什么拽啊？连杨指挥官的命都保护不了，还当什么司令官？你以为你是杨指挥官养子就了不起了？ 杨指挥官的死并不是你的责任，就没有办法保护杨指挥官这一点，其他一线轮的全员还有我都是一样同罪。你说说话，尤里安。我不认为杨指挥官会责怪你，说不定杨指挥官没有办法等到你来，还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呢。你为什么静静地让他骂呢？真是的！ 你也说说话！ 米兹中尉，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对你的指责根本就是错的。要是我的话，我早就给这个臭小子两个拳头了。 臭小子！ 米兹中尉，难道你不认为你应该为那些支持信赖你的人们维护你本身正当应有的权利吗？虽然我这么说很多余，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 就算你说的有理，不过杨指挥官也真是的，竟然被地球教徒给暗杀死了，这种死法也太难看。如果他是正面跟莱因哈特作战，轰轰烈烈地死在战场上的话，这才算完成他的英雄生涯嘛，真是太可耻了。 你敢再说一次看看？ 你的意思是，被暗杀的人比战死的人更不如，是不是？ 不是。 哎，尤里安啊，不，司令官大人。不成才的部下是不可以殴打的哦。 波布兰中校。 老兄，你也稍微运用一下你贫瘠的想象力好不好？你看看，面对一个比你年轻那么多的年轻人，但是他的肩上背负的责任比你多出好几倍，你居然用那么难听的话骂他，看在别人眼里会好看吗？算了，你就下去吧。尤里安真的生气的话，你呀，早就变成了一团肉球了。我是担心你的身体，所以才出面管这档事儿的。两位年轻人，如果你们有空的话，陪我去喝杯咖啡，我们三个好好聊聊，怎么样啊？ 尤里安·米兹知道自己还不成熟，依然接下司令官的职位，主要的是他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保护不了杨指挥官的责任，想继承杨指挥官的理念，将他付诸实现。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的家伙，没有必要留在一线轮，也没有意义，应该叫他们离开才对。 可能的话，我也很想这么做，但是把所有的异己都排除掉的话，这根本违反了民主政治的原理。 民主政治就是权力者将自己的规制予以法律条文化的体制嘛。权力者啊，那个尤里安，杨威利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个英雄，他的得意门生难道也要仿效吗？ 尤里安对新人没有任何的嫉妒心，身为一个后继者，这是很难得的资质，我希望他能这样继续成长下去。 借杨威利的语气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吧。历史会怎么说呢？会说尤里安·米兹是杨威利的弟子，或者是杨威利是尤里安·米兹的师父，到底是哪一项呢？ 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不肯死心的人。先科普中将，你的意见如何呢？ 很遗憾的，我无法反驳。 什么？要让帝国制定宪法？ 是啊，也不是非得采取激进的做法不可，只要根据立宪制度慢慢的改变，迎合帝国的体制，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啊，仔细的想想，这也是一个很有利的选择。宪法这种东西，不管它是怎么样的宪法，都是可以让君主制迈向人民主权的一个阶梯。 杨威利之死虽然不是死在皇帝莱因哈特的手里，但却使得尤里安从对帝国极度的憎恨中解脱出来，使得他在做政略上的考量的时候不会那么顽固，而多了一份柔软性。 将英荷帝国本身由专制国家变质为一个立宪的国家，如果这件事是可能的话，那么当全人类统一成单一国家的时候，可能这是最有效率的也说不定啊。从这个意义来说，现在的状况或许是时机最好的时候。 杨指挥官在生前时被帝国军叫做魔术师，尤里安，你会成为他了不起的接棒人哦。 不过用说的是很简单，可是就像当初鲁道夫·戈登鲍姆夺取了单一政体的银河联邦，建立了银河帝国一样，如果把它倒过来的话，是不是也一样可行呢？ 不过尤里安啊，司令官，你认为皇帝莱因哈特率领大军进攻伊谢伦走廊的可能性是不是还是很低呢？ 我认为很低，至少目前是这样。皇帝现在以费沙走廊为中枢，他想重编全宇宙的体系，暂时会把精力用在这里吧。 但是皇帝那个人个性好战，等他厌倦了和平，迟早会以完成宇宙统一为借口再度开启战端，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杨指挥官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刺激皇帝的战役，可是现在对手是 我们这些不成气候的。哎，也罢，现在跟帝国军交战的话，万分之一的胜算都没有。再说我也没有那种宁为玉碎的兴趣，目前还是暂时拖延时间吧，将民主共和制的遗产流传给后世，要达到这个目的之后，才称得上完成了侠气跟狂醉啊。 早期帝国军的入侵虽然是不太可能的事，不过以军事利益来对应的准备还是不能懈怠。尤里安当然是，还有雅典波罗、梅尔卡兹、 先后部凯塞尔、波布兰，大家都为了军队的编程、补给、人事、设施管理、训练等等各项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变得显著勤奋起来，除了使命感所致之外，都是希望能够借由忙碌渐渐远离杨威利之死的记忆。 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存活下来，要是只有我…… 你不好好的活着，我们会很伤脑筋的。正因为少校你活着的关系，我们才得以安慰自己，所以少校你一定要活下来。 尤里安， 尤里安在公务的空暇，每天多少都会整理一些有关杨威利的言行资料。凭着留下来的许多资料以及尤里安本身的记忆，追寻着杨威利思考的轨迹，做有系统的整理工作。然而这绝对不是孤独的作业，因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尤里安便能够跟死者进行一种对话。 有些事情的确是用语言没有办法传达的，但是这句话只能用在把语言用尽的人身上。语言就像是浮在心海里的一座冰山一样，虽然浮出海面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借由这个可以察觉到存于海面下那个相当大的部分。要谨慎地使用语言，这么一来比起只是沉默，更能正确地传达出许多的事情。正确的判断，正确的情况，正确的分析，就建立在这上面。 三年前的德里亚星域会战开始前，杨威利在修伯利安上接到一封报告书，高兴得手舞足蹈。得知政变派的第十一舰队的所在地之后，杨威利确定胜利在握，但是攻击同是同盟军的军队使得杨十分痛苦。不过杨的败北是因为跟政变的成功有所关联，所以绝对不可以说是输了。正因如此，杨才深刻地感受到正确情报的重要性。 这一切都是杨指挥官在替我们做，思考的事也是，烦恼的事情也是，所以我才能那么安心地完全依赖他。如果杨指挥官还活着，舍不得杨指挥官，继而憎恨杀死杨指挥官的人，可能是我心胸狭窄吧。 尤里安的这个问题，杨可能会这么回答：一个没有办法去憎恨的人，大概也没有办法去爱吧。 你说的对，指挥官。指挥官跟您身边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小宇宙，我实在是太爱他的缘故，所以我憎恨毁了这个小宇宙的人。我不认为爱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为了不将这个看错，我一定要找出跟帝国共存之道。指挥官， 我猜你一定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吧。你的妻子坐上了革命政权的首席之座，你的养子出任革命军司令官的职务，而你本身以民主共和政治的守护神死了之后，也拯救我们的精神，担任维护这个正当性的任务。我猜你一定想说，死了之后还要叫我工作，可是如果你健在的话，我们两个就不用被迫负起这种责任了。这都是你害的，杨威利，都是你害的。我之所以会当上军人，伊谢伦要塞之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民主主义最后的据点，大家之所以会留在这里，都是因为你。如果你自觉到自己的责任，那么就快点复活过来吧，快点复活过来。虽然违反自然的法则，只有一次的话，上天也会原谅你的。真要是这样，那么这一次在我死之前，我绝对不让你先死。你曾经说过你害死了很多人，感觉到这种罪恶的深重，还说死一次的话可能弥补不了。可是我才不要你去弥补这种什么罪恶呢。即使你一直吸取着死者的命，我要你继续活下去，当个退休金小偷，活到长命百岁。如今我的确已经失去你了，不过跟我生命中一开始就没有你比起来，我觉得幸福多了。说不定你曾经杀死了几百万个人，不过 至少因为你，我得到了幸福。 杨威利最后说的话，菲利加当时没有办法听到，但是关于这件事，他不觉得懊恼遗憾，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那句话大概是对不起或者是谢谢这两句其中的一句，而且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前面那一句。他不需要叫任何人去相信他，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 伊谢伦监狱的诸君，大家过得还好吗？我送点东西来探监了。 这是有关帝国人事调派的影像画面。 是优步多留尼？ 没错，也就是你们以前那个国家的元首。这一次，他以新领土总督府高等参事官的身份，很光荣地踏上故国的土地。 哎呦，噩梦！ 怎么会这样？真 的就是 啊，皇帝的人事安排让人跌破眼镜。不过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威胁，真是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不过就算是表面的，亏他还笑得出来。优步多留尼这个家伙，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像一个大怪物。 听到了这个消息，杨夫人，你还能保持平静吗？ 不，我真的很难保持平静。不过还是得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这样的人事安排到底意味着什么？ 问题在于，是谁希望有这种人事安排吧？即使多留尼是个单纯的厚脸皮权力追求者，也得要有让他能开出花朵的土壤。 你的意思是，这背后有什么阴谋？ 这个我就不敢断言了。尤里安，我们在地球教本部看到总大主教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大主教跟他在一起，你还记得吧？ 嗯，记得。 前几天我还在海宁再看到这个家伙。 什么？ 那些人打扮成一般市民的样子，最后竟然走进多留尼他家去了。 我想起来了，政变的时候在地下保护多留尼的那些人就是地球教的人。 多留尼跟地球教他们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可是在那张地球教的光碟片里面并没有看到多留尼啊。这个时期，尤里安米兹赋予自己两个任务。第一个是继承杨威利的遗志，将民主共和政治的种子种进历史的土壤里。第二个任务是替杨威利报仇。对这样的尤里安来说，克尼夫所带来的情报绝不容轻易看过，相当的重要。 不管怎么样，要做判断的话，情报还是太少了。克尼夫船长，可不可以麻烦你继续收集情报呢？ 这当然没有问题。当初我已经掌握住安德鲁·霍克企图暗杀杨威利的情报，可是还是眼睁睁看杨被杀死了。不把杨暗杀的内幕全盘找出来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对我自己有个交代啊。 于是波利斯·克尼夫立刻又朝着海尼塞行星前进。但是在他到达海尼塞之前，有个事件早就发生了，那就是9月1号的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事件。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げよう。 你忘了威斯达朗特了吗？暗杀者的这句话给莱因哈特带来极大的冲击。把莱因哈特从自我贬义中救出来的是希达的现身。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夏末的蔷薇。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